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左家庄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作为歌手，除了要塑造自己的个人风格，他们往往也会有所突破。那这个小时我们就来通过一些歌曲来听一听这些歌手不一样的自我。本周以第26名的成绩进榜的仍然《空空如也》这首歌，在网络上有着超高的人气。汪峰就把这首歌带到了歌手的舞台，也成为他又一首放飞自我的竞演曲目《空空如也》。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点滴，一点点，一夜一遍，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毒液，悲伤的到了我从不拒绝，反正于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失败路的街边，曾经像灿烂烂树尽却，空空如也。一切的习惯都已愚昧，渡口结果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这种感觉，重复了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点点，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 有的世界空谷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大脸我从不知觉，反正一世空谷空空如也，无无无总都过了一年，那叶子是半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绝 听到的是汪峰在歌手比赛上翻唱仍然的空空如也，加上之前的普通 disco， 汪峰也是一再用选歌改变自己严肃认真的风格，出其不意的接地气，带动舞台上的热烈气氛。除了歌手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档备受关注的节目《经典永流传》，将古诗词谱曲演绎，很多歌手也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不一样的自己。比方说下面这一位，大家对他的印象是那种热情的国际化的，而在《经典永流传》当中，吉克隽逸演唱的这首歌有着中国古风的恢宏气概。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陈涛、王蓓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将曹操的名作加以改编，吉克隽逸演唱的这首《观沧海》。 沧海 遭遇。轻轻留着心，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饮杯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谈古柱昂首望，穷其尽西周与昌，陵墓无一样。 曹轩宾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流畅好听又工整的情歌，而在经典永流传的节目上，他的这首《别君叹》被大家疯狂刷屏。这首歌不仅是将王维著名的古诗《荡气回肠》的演绎创作的旋律，更是借鉴了古曲《阳关三叠》的韵味，在演唱上加入到了家乡的陕西方言，让这首穿越千年的词曲融合，有了一种一切都对了这样的畅快淋漓。这首歌目前也在中国榜上高居亚军的位置，而在本周六的经典绽放，我们也将关注到曹轩宾的更多作品。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他给人的印象呢是清新的暖暖的感觉，而在他的全新专辑《如我》当中，他和音乐人郭顶合作，却打造出了一个反向温度，那是一个冷色调的自己。我们就来听刘惜君《如我》专辑当中这首《说完》。 他陪我看过晚霞，那双温热肩 当我冲过终点那道白线，世界变得既安静又温暖，有幸在梦中的真实感，又刚从梦中醒来的虚幻。 榜上的记还是这样一首消失的路，在满江的新专辑《东某日》当中，他更多的抛开了流行的元素。在音乐上，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的执着和纯粹，在 loop 和层层递进曲式构成的音乐当中，信念和氛围螺旋式的上升，他已经完全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流行歌手满江了。好，下面这首歌可以说是最贴切今天的主题。出道20年来，从来没有这样一首歌这么的不像他自己。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季军曲目，韩红携手小老虎带来的《小屁孩玩耍版》。 我认识一个小屁孩，可能你们也见过听过他的歌，那嗓音实在太漂亮，我为他鼓过掌，可能还唱话过你的心不止一次。与年龄无关的人没有几个，不是青涩也不是嘚瑟，这叫忠于自我，他一头扎进音乐，脑子里就没有其他。突然他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声音，那声音太大，响亮的快爆炸。小屁孩本就是个直来直去直肠子，有话就说，开始说唱。小屁孩你在哪儿呢？到你了，说你想说的。 不唱心脏，不唱天路，我只想有点态度。出道以来糊里糊涂，泥土中走来，我是谁？你们猜？毛给不森都娃娃，北京胡同串子。有些话得说说，责无旁贷。我是听着小老虎的说唱开始热爱。我也跟你一样不成熟，偶尔孤独。我只是个小屁孩，夜里听歌也会哭。可我也爱跳舞，也能欣赏愤怒。只要是发自内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电视方面的消息。由罗晋、潘之琳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今晚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播，并在爱奇艺同步播出。另外，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播出的都市情感剧《好久不见》也将于今晚上演大结局。《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以目前荧屏上罕见的缉毒题材作为创作背景，融合了家国情怀、战友情、爱情、友情、亲情等多种元素。为了真实反映缉毒警察的工作与生活，破冰者剧组早在筹备期就花费不少心血。这部剧就是要传播正能量，让大家远离毒品。4月21号，本周六晚8点档，大型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盛典将在央视一套播出。博馆 Duxi 风马乐队曾精彩演绎的《登鹳雀楼》漂洋过海，来到古丝绸之路的另一端，遥远的欧洲，被奥地利国家级童声合唱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唱出了别样的诗词之美。奔跑吧第二季上周首播收获好评，极限挑战第4季本周也将正式亮相，两档王牌综艺的隔空比拼惹人关注，占据了很大的话题度。新一季节目6位成员保持不变，他们需要呈现新的人设。据了解，节目将更加有意义，将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变化。最新的录制透露照显示，黄渤变成红孩儿，孙红雷扮成牛魔王，参加当地的民俗表演，未播出已经足够吸引眼球。向往的生活第二季也将于本周末亮相，继续主打归田园的概念，将探索慢综艺更多的可能性。已经播出的先导片让观众感叹景更美，制作更大气了。除了黄磊、何炅、刘宪华三人组之外，人气演员彭昱畅的加入增加了新意，成片效果拭目以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这个小时我们来听歌手不一样的自己。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谢霆锋的全新单曲，他第一次把 EDM 和摇滚曲风相结合。对于标榜摇滚的谢霆锋来说，电音是他自己非常少涉猎的风格了。 是变得唯唯诺诺。人生如果就这样掠过，别那么啰嗦。浩瀚的宇宙，亿万个光年距离够不够？凭什么永久？等对方如何说？我就。 我们听到的是谢霆锋2018音乐计划的第二首单曲 EDM 结合摇滚风的放肆，和之前那些所谓的 DJ 版、舞曲版、 Remix 版本截然不同。情歌王子张信哲最近几年和很多的年轻音乐人合作，很多歌呢尽管仍然是情歌的大方向，却注入到了更多不同的色彩和情绪。音乐人的特质和张信哲出色的声音相融合，也创造了不一样的情歌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冠军歌，张信哲携手朱婧汐合作的《不再》。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吻希望我自己不再。不是我一定要握紧，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 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 这是本周第33名，金沙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所演唱的插曲《独孤》，作为一首 OST， 自然是要为电视剧来服务。在这首歌当中呢，金沙甜美的一面只是若隐若现，主要还是表现出了忧伤而唯美的古风古韵。在十年前，宋佳签约了十三月厂牌，推出专辑《能不能幸福》。当时虽然是有像万晓利、谢天笑这样的优秀的民谣和摇滚音乐人助阵，不过用在宋佳的身上却显得有些左右不逢源， 如今宋佳再次进军歌坛，和火星电台合作，带来新歌《Her》。在氛围电音当中的冷艳形象，是不是你心目当中宋佳的文艺青年形象呢？ 背包、墨镜、项链、公路、森林、海边。 首很摇滚的英文歌，来自炎亚纶。在本周榜单上，炎亚纶的最想去的地方已经上榜两周。那在这次回归中文歌坛之前呢，他曾经到日本发展，和全新的音乐人合作，也是有着和我们熟悉的炎亚纶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刚刚听到的就是他2016年在日本发表的一批单色当中这样一首英文单曲 Never Let You Go。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唱作俱佳的徐佳莹，他的歌给我们的印象呢，大多是那种温柔内敛的感觉，哪怕是新潮澎湃的情歌也是演绎的暗潮涌动。那目前榜上的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真的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样可爱动感的拉拉徐佳莹真的是太少见了。在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听 EDM 新生，我们稍后见。 此刻行不通，好吗？听身上前所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快乐都可以。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东

世界太美，多少回有落差，好像背着所有人的寂寞牵挂，孤独总在狂欢之后反杀，留下隐形的疤。整个宇宙没束光线，都在地球外的黑夜，闪过人类心中的话，仿佛都已凋谢，全世界消失在你。 有个人来自宫格2016年首张专辑《宫》，这张专辑便接轨了 EDM， 而宫格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之前那首《宋茜屋顶着火》的创作者以及编曲人。2016年，宫格以新人身份出道，之前先后参与了黄子韬、TFBOYS、吉克隽逸、王力宏等歌手作品的创作和编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是来自台湾的新秀周兴哲，他刚出道的时候呢，被扣上了情歌王子的帽子，通过第三张专辑《如果雨》之后释放的潮流风格，也颠覆了他之前深情款款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Another You》。 解释爱语言总有困难，理解爱拥抱像伤害， And I know it's hard 再分。为什么你让我不敢再相爱？为什么都不敢把命运破坏？哦，害怕失败，我们凭什么改变未来？ 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 的歌声。 首《冷暖》的时候，一下子感觉到王俊凯长大了，从一个蹦蹦跳跳的少年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青春偶像。这首歌带有少年式的倔强，不卑不亢，一个人用一生冷暖蜕变另一生。 EDM 呢，不仅成就了一些歌手，也让一些幕后的音乐人浮出水面。比方说王俊凯《冷暖》便是由新晋电音音乐人 PentaQ 创作并制作。作为王力宏在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友，PentaQ 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回国发展，活跃在各大电音音乐节之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他改编翻唱自汪峰的《北京北京》，稍后还将听到邓紫棋 EDM 版本的《喜欢你》。 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戳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幻想，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

第五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遮满整面墙。 第四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 第三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第二位，曹玄彬别君叹。本周冠军曲目，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再问希望我自己不再。 不是我一定要握紧，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我安稳的人生。再拥抱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介绍 ADM 领域的新同学。那这一位呢，来自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宋秉阳，他的首张专辑就展示了他在音乐上的才情。去年他的辍学出现在我们榜单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当时久违的大雪刚好适合北京错过。同一时间上线的这首热度指数到沸点的就是这首 Super Power。 不要回头，别松开手，跟我去到世界尽头，穿过霓虹，粉碎寂寞，直到黎明破晓的颜色。如果不痛，不需要懂，反正心早冷在胸口，没有借口，随波逐流。解开封印，释放全部 power， 超人也想拥有这种 power， 没有什么能阻挡的 power， 无懈可击的我带着你飞走，私奔到新宇宙， Let's go， Hey， 准备好瞬间，当我的失败结束，准备好瞬间。 一个朦胧眼神，让我颠倒所有神魂，别再思索，挣脱枷锁，绝对真实的活在此刻。如果不痛，不需要懂，反正心早冷在胸口，没有借口，随波逐流，解开封印，释放全部 power。超人也想拥有这种 power， 没 能阻挡一缕曙光，就像没人能阻挡我纯粹的信仰。我的脚步 never stop， 我的心脏跟着它，我的所有力量全部都来自 MOVE UP， 所有的想法都 make me strong， 所有的想看都 make me fun， 直到有一天看到了心中的偶像是自己的模样。解开封印释放全部 power， 总然失去被爱的资格，是不是想得透彻才能突然笑着听得懂情歌。如果没有牵过你的手，没有为了你哭过，谁能记得勇敢的我、哦哦、如果心里的话好好说，如果把错都错过，现在我们就不会一错再错。爱很简单，我们想的太难。 I can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go。 爱很简单，可惜不够勇敢。 You won't let me go， 请让我知道。规则，这一刻心也跳着，既然决定爱了就不问值得。如果没有牵过你的手，没有为了你哭过，谁能记得勇敢的我、哦哦、如果心里的话好好说，如果把错都错过，现在我们就不会一错再错。简单，我们想的太难。 I can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go。 爱很简单，可惜不够勇敢。 You won't let me go， 请让我知道。 听到两位有海外留学背景新人的作品，分别是席普宇《把我拥抱》，还有宋炳洋的《Super Power》。二人在华语歌坛初登场便以 EDM 亮相。和宋炳洋很早就接触潮流文化，不同的是，席普宇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开始大量接触到电子音乐的风格，也让他萌生了发行电子乐风格的唱片。在 EDM 大军当中，除了有这样资深的前辈，有条件的新秀自然也会跟进。这中间有这个像曾经在韩国受训的鹿晗、吴亦凡等这种对这种风格似乎更加对位。海外学习的背景让他们的音乐思维和逻辑也变得更加超前，所以在歌坛上的发展，他们并没有遵循旧的轨迹，一上来就是高大上的国际范儿。我们就来听鹿晗这首《某时某刻》。 电影里的剧情 笑的那一段，不喜欢那一段，都感谢收看。当潮汐交换，等不等都别难。当我眼睛天空，想坠入海中。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回家的人，等他听完这首歌才回到他安身的那扇门。我相信最后当我转身，当我眼睛天空像坠入海中。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是来自刘美玲的《谁说》。她也是借着参加国内首档 EDM 节目《盖世英雄》接轨 EDM， 于是借机推出这样一首舒缓的拥有 EDM 风格的《谁说》。其实每种风格的兴起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把握住机会的人自然也成为音乐当中的王者，像周杰伦、王力宏、林俊杰无一不是在新风格当中崛起。接轨 EDM 时代，新生力量也越来越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爱徒派伟俊这首《超能力》，稍后将是金贵盛所演唱的《更新世界》。 在走的路上会有什么结果，下的都因为我没有理由那么接受，我仰望着天空，期待流星坠落。他们说宇宙就是我埋藏你的地方，我看着漫过里的照了一分就能到达，想跟他们一样是我们的梦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超能力要怎么做，真是需要你我这种大英雄，我们只是擅长不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在梦境里，因为我上次看说的事情跟我擦身而过，就算是那些天才也会有困难的时候，记得大步向前走，有梦就值得追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用去努力，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针不同而已，不会担心雨后天空总是会放晴。哦，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超能力要怎么做，真是需要你我这种大英雄，我们只是擅长不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在梦境里。 少都不要紧，梦想靠自己来决定，只要坚持走下去，赢得掌声是早晚而已。痛还是会有，但是那不影响我成为英雄，也站上最高峰。哦耶，